传说在千年之前，有一头凶猛的怪兽，名为饕餮。因为此怪兽能吞下万物，被封印在长城脚下。如今封印解除，饕餮再现京城，变身吃喝玩乐大搜索，欢闹晚高峰，吃掉不快，吃掉拥挤，吃掉无聊。来吧，一起加入饕餮一族，探寻吃的快乐。吃喝玩乐大搜索，饕餮晚高峰，现在开始。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上海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比如像冰糖甲鱼，尤其是那什么，就是你能看见，实际上有点像浙江的特点了。为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年糕炒毛蟹。 嗯， 你看那个过去江浙，就是浙江人特别爱干这事儿，最后上海人成了上海人的代表菜。 宁波，年糕炒毛蟹，上海那个年糕炒毛蟹， 嗯， 都有这个菜。 就是最后你看最后一落实说这是哪儿菜，所以你看过去 上海菜 说是上海菜，但是人家说是最早几个帮派里有宁波帮派是在上海混的、 嗯、 最后成了上海菜的代表菜了。而且你看那炒年糕那个最后那个汁儿盛的那样子，是一个浓油赤酱的状 态。哎，还真是。 对 对 啊，对，因为你看像本身啊这个年糕这东西啊是宁波的一个特产，水墨年糕嘛，宁波的特产。但是呢到上海以后呢，它和它的毛蟹放到一起、 嗯、 像刚才刘老师说 相得益彰， 对、 啊、 用这个浓油赤酱的方法炒出了这个年糕炒毛蟹， 还更好吃了，是吧、 哎、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上海菜，它也是说明它一个融合。刚才又回到咱们开始说的16个这个帮派、 嗯、 流派，哎，到上海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融合，互相的一个融合，最后形成了这上海菜这么一特点。 嗯， 完了还有这个四塞炉，上海， 对，就是那个过去讲那个松江府，因为这个他那个过去讲那松江嘛，他是在上海那个这个地界上的。然后呢，那个就那个松江鲈鱼，这个现在松江鲈鱼啊，现在有争议了。 嗯， 长什么样啊？ 长什么样？ 是，对啊，就是你没看看现在，就是包括鲈鱼，现在谁吃过松江鲈鱼？你问问，就你问北方人，北方人好多是不是都吃过鲈鱼？ 对。 是松江鲈鱼吗？ 那应该不是吧？ 那就不是，就是咱们吃的鲈鱼一种啊，就是你看颜色啊特别深的那个，那是海鲈。 哦， 还有一个你发现没有，就稍微发点黄的那个。 哦， 那个东西你发现没有，都挺大的。 嗯， 那么真正那个松江鲈鱼个儿都特小， 特小，非常小。 所以就是他们现在在生物的这个命名上觉得有了争议，就是说一直叫人家松江鲈鱼，但很有可能它是别的一种鱼。 对，它因为那个过去讲松江鲈鱼，它翻译过来，你看有海鲈，有那个江鲈、 嗯。 完了后呢，人家是在海和江的那个、就是、 交界处， 淡水和海水的交界处。一般认为，你看过去古人特别逗，他老认为就是什么地儿的那个东西最好呢？淡海水的交界处。 哦，也是属于杂交品种，他觉得融合。 因为是洄游鱼嘛， 啊， 洄游鱼不是一会儿在海里边混，一会儿后来我说在海淡水里边混会儿， 啊， 海水里混会儿，完了他说这鱼在哪儿混的最爽啊？ 啊， 他认为这松江鲈鱼在那个淡海水的交界处混的最爽。 哦， 所以后来好多人，现在因为好多人都搞不清这个松江鲈鱼，因为历史上松江鲈鱼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呀？因为你看那个过去那个我们成语老讲那个纯鲈之思、 嗯、 是因为这么有名的吗？ 这个鲈鱼会就是指的它， 嗯， 这个鲈鱼它不是咱们现在吃的鲈鱼， 嗯， 啊，是指的是松江鲈鱼， 嗯， 而这个鱼呢它不大，也就咱这手掌， 哦， 也就刚才 那这一条也就是一斤， 没有一斤， 没一斤 都不到。 哦、我这手掌就从这头到这头也就20厘米， 200克，就算就是一般 四两 啊，就200克，就这么大。 哎、 因为那当时啊，我们那个做那个标本，标本是其中就做了一个松江鲈鱼， 就叫而且特别难打， 哦， 价钱还特高， 哦， 就是这松江鲈鱼。 因为这个现在我听说是有养殖的了啊，但是即便养它也很难养，也是只是小面积一个养。这个就是它是刚才刘老师说它是一个回游的鱼，它就是这个从这个大江小河啊到这松花江以后，它就是从这个周边的这些个野的地方，山上啊小溪里头啊，到这个松花江以后，然后顺着松花江啊，它有的地方叫秀野桥，集结一下，就这个地方可水流啊什么都合适一下，集结一下，然后呢再顺着这个呢再去到这个海里，啊，就是路过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回游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每年要经过这么一个回游过，所以为什么这鱼它特别少呢？一个就是我理解就是这种小溪里的这种小野鱼，你看刚才比划也就是不到20厘米长。 刘老师刚才不说就四两吗？ 哎， 四两都算大的了，是吧？ 对呀，它这鱼整个长不到二十厘米长，长的呢，它那个鱼鳍啊，前面那个胸鳍这块特别发达，比较大。 嗯， 啊，哎，这样的。 哦，这您这一比，我感觉是要上岸，这是吧？ 有点 这要往上爬的那个劲儿， 长得有点像什么？是这鱼也长得类似于有点像娃娃鱼这种东西。 哦， 类似于。类似于特别就让我形容啊，因为这东西你说语言形容我确实不好形容这个东西，嗯，啊，但是呢它那就是为什么叫四鳃鲈鱼呢，它就是说这个鳃盖后边它有一个长得特别发达，看着呢像是有两个双层的似的，所以古人呢就管它叫四鳃鲈鱼。 哦， 它其实就是一对跟一正常鱼一样。 哦， 啊，咱们说刚才这松江鲈鱼呢就指的是它。哎，纯鲈之丝里头，咱们以前节目里讲纯鲈之丝里头那个鲈，也指的是它。 哦， 哎，所以一般说咱们古人说到鲈鱼，大部分的鲈指的是它。 哦，那大家赶紧搜一搜，因为光想真的是，你说让杨老师给形容吧，确实形容的有点费劲。 对，你想象确实比较费劲。 对吧？ 你有兴趣的同志啊，你上那个 上杨老师他们母校 啊， 不，那个标本馆， 我们那标本室里头有刘老师做过这标本 啊， 就是专门做的这么一个， 嗯， 因为那个在那个过去讲那个上海菜里边专门有一个代表菜就叫四鳃鲈鱼汤。人家是作为代表菜出现的，等于是在鲈鱼的那个松江鲈鱼的基础上，你看它都具有南方的特点。你看加笋，你看南方特点，加笋的淮扬菜也是加笋的特别多。 哦，嗯， 另外加火腿，你能看得见。 嗯， 啊，加笋加火腿，完后清汤，然后它呈现这么一个菜。而且关键什么呀？这个它为什么有名？因为是关键在那个所有诗人写的诗里边，尤其是宋朝的诗里边。提这个鲈鱼的特别的多， 嗯， 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看啊，历史上有名的，比如像什么《辛弃疾》，那个词里边就有“休说鲈鱼甚快”。你看嘛，他做什么合适啊？做快， 嗯， 蒸切的丝嘛。晋西风，完后即应归位，完后呢，另外呢，据说那个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啊，说他听说这个。松江的这个鲈鱼特别好，说有两次专程到松江府去吃松江鲈鱼， 专门两次， 说你看 他一共下几回江南呀？ 不是，一般人说什么六下江南，是不是？ 对呀， 啊，完了跟我说有两次是专程 专制吃鱼的， 就是专程跑到那儿去要吃这个松江鲈鱼。 哦，大家就这么一听吧。 对，不是因为这个得有名人效应。 对对对对对。 还说这个鱼有那个到底有多好？ 嗯， 是不是？我另外你看人家宋朝人专门有一个叫做孔平仲的那个《孔氏杂园里边专门说了松江鲈鱼长桥南。刚才你说生产在哪？ 秀野桥。 秀野桥，你看他那个历史上这么说：长桥南出者，四鳃天生。快才爷 天生就适合做生鱼片， 对，那是不是我说的 啊， 是古人就是这么说的。而且到了那个清朝以后，包括有做清蒸的、煮汤的、做羹的，所以那个鲈鱼的这个菜当时就特别多。所以你看过去讲那个，原来松江专门一个叫做秀野桥，是不是？ 对，就是秀野桥。 对啊，你看看，人家就明文记载，就在 秀野桥 下饭店，专门有这饭店。人家那个代表菜叫什么？就是 清蒸 鲈鱼。 有， 八个四鳃鲈鱼汤。 嗯， 然后就是历，人家当时要夸的时候，他肯定是这么夸，就是说历史上曾经有各种文人骚客对他进行赞赏。 嗯，这个隋炀帝也吃过这鱼。 嗯， 东南第一家尉。 哎呦呵， 这是对他的评价。 哦， 东南第一家尉，可见这鱼啊， 从古到今， 哎， 都好吃。 对，从古到今都好吃。 嗯， 其实这鱼啊，一直就是到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还有，大概一年能有到万把斤。 您吃过？ 我没吃过，五十年代我还没出生。 哦， 但是就是据记载还是有的。 哦， 啊，这后来就是随着水质的变化呀， 现在没了。 还有这水闸这个。破坏了它是回游嘛、 哦、 破坏它回游的路线了，所以现在呢就是很少见了，已经 几乎没有了。那你们那标本刘老师是从哪儿弄的？ 他是说有季节性专门派人去打击的， 对， 不是说没有，就是 很 少， 就极罕见了，极罕见了。现在我听说是有人能养殖， 嗯， 但是这可能还 没吃过您、 对，这就没吃过。 您从业这么多年没吃过？ 没吃过。 刘老师这么多年吃过？ 对，我也没好好吃过，只是原来您告我 好好 啊，对，不是，因为第一回吃人没告我说这是松江鲈鱼，没告有这么高级 啊。 吃完了以后没体会，等于吃完了以后，人说哎，你刚才给你吃那是松江鲈鱼，是不是特好吃？ 啊， 没感觉，因为那个上海人特别讲究。请你吃这个 啊！ 但是他应该，你看所有的东西，你发现没有？ 他应该先告诉你， 美食需要宣传。 对， 你发现没有？我得说这个东西有多名贵，你好好品品、嗯。就跟那刀鱼也是， 嗯、 刀鱼呢，我也是。你看当年刀鱼开始，我也没觉得。你看我上学的时候没觉得刀鱼有什么。 对， 那会儿刀鱼不值钱呐，15块钱一斤。清明以后1块钱一斤，你还觉得它是好东西吗？ 对、 啊，不觉得了吧？等你再一去。若干年回到江南，我们同学说：“你看我专门给你准备的刀鱼，这个刀鱼是800块钱一条，你好好品品，你是不是就觉得特好？” 对， 800块钱一条是什么概念啊？大概和5000块钱一斤 哦， 一条鱼也就2两吧。 对 啊，他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好了？ 对，我当年为什么能硬着头皮在那拨了那点破刺儿，跟我说这一条鱼可2000啊？ 那你鱼可不小，这条鱼。 对，我这使劲儿的，哎呦，吃到一半真的是烦了。但是一跟我说2000块钱，我说烦也得吃。 是不是？你后来我说了，你得好好的品了，是不是？ 嗯。 因为当时，因为在历史上啊，有的书上其实写这松江鲈鱼，它是这么写的。那天说一边4腮，一边3腮，我到现在我也没见着。 好、哦， 哎，你标本上没看到 不三不四这条鱼说的这是吧？ 而且就写的那个，因为我没明白 啊， 他那上写的是3腮鲈，就历史那书上写的，因为当时我们写东西啊，写的3腮鲈。4腮鲈，哎，我当时没读懂。 嗯， 我说什么叫3腮鲈，还有4腮鲈？完了，后来我去请教我们那个南方那同学，我说，哎，什么3腮鲈、4腮鲈？他说，我告诉你，顶级鲈鱼是一边3个腮，一边4个腮，你见过吗？我说我真不知道。 他们见过吗？还是他们也是听说呀？ 他们说有这样的鲈鱼，但是历史上是记载在书上了，说明肯定是有过。 哦， 但是你问问谁吃过，找点美食家，你看看他吃过没这 个。就这咱完了以后还得找那个生物学家论证。 论证。 就是人家这个鱼种是不是比如说3腮和4腮它是一个变异啊，还是说怎么回事、嗯、 对，而且当时不是说是因为它，你想不会说就一两条少量的，因为它是如果被历史人物记载在书上的时候，肯定是很普遍的一个事儿、 哦， 就不会说哎，就这么一两个怪胎让他给记下来了，一般不会、 哎、呀，哈哈，又长本事了啊！大家听着、 啊，而且我们那个当时请教南方同学，南方说是啊，就是这就是有这种啊。 哦，那说明他们也吃过。 对，他们 这个东西要是非常少见的话，一般可能也就不知道 了。就不知道了，只是可能这些年可能就是真特少。 少了。 就没人再说这个事儿了。 哎呦。 但是那次我看拍片的时候，有人拍那个说，即使他镜头照的那个鲈鱼，好像也不是那个说的这个 松江鲈鱼了。 但是他解说词可说是。 啊、哦、反正老百姓也看不出来，对吧？ 对。对，反正我们不追究，就是因为就是鲈鱼，因为有很多品种， 对、嗯， 是不是？你吃到哪个就算哪个， 嗯， 是吧？ 都不错，总体来说都起来不错。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然后另外呢，我们那个一说上海菜啊，你看你在北京，原来那北京特有名有一家上海菜，就是老正兴。 嗯啊啊，有 是不是？ 对， 你看你现在你都忘了吧？都 对， 其实北京原来老正 兴，不提还真忘了， 真忘了吧？ 但是你一提如雷贯耳这个名儿， 如雷贯耳， 真 原来好多人都去过老正兴吃过饭， 还真是。 所以不是说北京没上海菜，是有特有名的上海菜，就这老正兴。嗯、因为这个老正兴这个也是，你仔细一想想，老正兴这个说是上海菜，谁开的饭馆啊？ 呀，谁开的来着？我还专门看过那书，忘了。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写过？ 写过。 写过 那什么是老饕餮笔还是什么写过？ 因为老正兴啊特别有名。他还生意当年特火 啊，对， 所以好多人名模仿老正兴，就是有人就恨不得就说我是上海老正兴， 嗯， 那个说我是大上海老正兴，那个说我是无锡老正兴，反正那意思我是老正兴， 全是老正兴 啊，对，本来是正兴， 对， 他那个过去讲啊，实际上这还是你看从过这里能看的，他是外邦人到上海混， 嗯， 哪帮人混的呢？实际上翻译过来是宁波人， 嗯， 两个宁波人，一个叫顾整笨。顾正本，一个叫蔡仁兴，看见没有？分别取了两个人的那个名字上的两 个 字儿、 啊 啊、每人取了一个字儿。人家是正兴，完后关键是生意特好，完后生意特好以后呢，完后大家你发现没有都想挣钱，于是就起了好多正兴正兴，前面就是冠以各种正兴。 这就跟大家在街上看见那什么鲍师傅糕点是一样， 啊、 据说人家好像这个。一共就一家还是两家，但是咱们自己数数啊，咱自己住的那条街道上没准就有两家，什么金点鲍师傅，什么什么鲍师傅糕点，反正就特别像刘老师刚才说，有无数个演绎，但都不是真的，对吧？ 对，因为那个你看他那个过去讲老正兴啊，他当时在那个南方做菜的时候，你看我在江浙一带你也能看到，就是说普遍做鱼采用的常规鱼是青鱼。 嗯， 你看这北方咱们都是草鱼，它普遍采用的都是青鱼。 嗯， 所以那个老正兴做的那个青鱼就做的不错，但是呢，你能看见有很多别的菜系的痕迹。 嗯、 你看啊，其中一个菜叫做下巴划水。你看那个过去讲，你看南方菜是不是有那个烧划水？ 对，红烧划水。 红烧划水，哎、 嗯， 那你在上海能看着划水俩字你看见了。完了后呢，是不是以南方菜有说烧的那个鱼头？ 对。 那么，于是你把那个他那个下巴，就是翻译过来可能更讲究一点，就是、 啊、可能切的多一点，是不是？ 鱼头那个下边不有一块肉吗？ 肥 啊, 啊，那块肉是也是不错、 嗯。 他把这两块肉搁到一块烧了一个那个著名菜，就叫下巴划水。因为过去讲啊，就是那个历史上在清朝，人家就。比如随心居饮食谱里边就说青鱼这个东西不错，那么可以做谱，可以做醉， 嗯， 完后呢他说就是历史上，因为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菜叫做武侯金， 嗯， 他就是说那个鱼当时可能就是用这个鱼做的，所以呢后来那个老正兴就做了有一个烧头尾， 哦， 完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烧 中段 当， 哦哦 对，中段里边的腹部 啊， 最好吃、 哦，更细了。 对，另外关键什么呀？你就是通过这个菜，你还能看出什么呢？就是人家第一个分档起料，另外还有一些菜呢，就是能体现它什么呀？就是精细， 嗯， 不浪费。你看有这么一个菜叫青鱼突肺， 青鱼突肺是哪儿？ 突肺是 鱼鳔什么的之类，是不是？ 不是，他那个讲的突肺呢，就是有人认为它是鱼青鱼的肝， 肝鱼的肝， 鱼的肝。就是你看那过去那个原来讲那个江苏菜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八肺汤， 哦，好像听过 吧， 嗯， 八肺汤 那么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鲅鱼的 肺， 肺，但是不是它的肺，是这个鱼的肝。其实鲅鱼长得跟那个河豚差不多 啊、 哦，比河豚稍微小一 点。因为鱼都没有肺嘛，不是靠鳃呼吸。 对呀、 啊，对吧？这好像小学生物课上就学了。 对呀、啊，后来你说，哟，这鱼肺哪儿找去啊？ 对呀、 啊，不是肺 啊， 它是鱼的肝部 啊。 那么，你看我们北方人做菜，这地方是不是都给扔了 啊？ 就一掏，全部扔掉。 真的， 人家后来我说了， 细致。 南方人做菜，不论原料，就是每个地儿。都要给他用到， 嗯， 那么其中一个，他把这干布就拿下来做了一个， 但是这一个菜呢，得有15条鱼的鱼干 哦， 就15条鱼， 对， 哎，你想这青鱼它也没多大，鱼干它就那么一点儿，它在这个鱼肠上趴着就那么一小点儿， 嗯， 完了你要想做这一盘菜，大概15条鱼出一盘菜。 哦，对对对， 所以现在这个菜呢基本上见的也很少了， 嗯， 包括像刚才刘老师说这鲅肺汤， 嗯， 哎、见的也是少了， 嗯 啊，这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 这都得是有钱人才吃得着的是吧， 对，当时就说什么呀，就说人家作为当时老正兴的那个代表菜给留下了、 嗯、 另外还那什么呢，还有那个青鱼的肠子，完了叫什么叫那个秃卷儿，就是把肠子都划开，然后把那鱼肠子给做了、 嗯、 要现在我们一看都给扔了、 哦、 你看我们原来在南方上学，人家不是说鱼肠子，包括鸡的那个什么肠子， 对， 人都给 鸡肠鹅肠 是吧、嗯、全部做了，但是我们北方人就给扔了， 对， 但是人家做完以后你发现没有，最后都成了人家当地的那个 名 菜，名 吃、啊、 对，名菜里边、 嗯、 另外老正兴你看那个做那下脚料还有一个叫做红烧圈子， 哦， 圈子哪儿啊， 圈子不是肠吗？ 对呀、 啊啊， 所以过去讲那个讲究的肠是猪的其中一段叫做直肠。 哦， 你看人不是不是有肠子也好长啊？ 对对对，特别长， 特别长、 啊， 是不是有一段叫直肠 啊？ 哎，他后来我说了，动物它那个讲究也有一段就是叫做直肠，所以呢，他后来就管它叫做什么呢？觉得肠子不雅，就跟你说了，不肠子不好听。 对。 所以呢，过去就讲什么叫做烧圈子， 嗯， 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你看也发觉有点像那种浓油赤酱那特别亮的那种状态。那么怎么办呢？它也是用南方的那个菜给它配上颜色，就是绿的弄绿的吧。你看它配的那东西跟春天炒那菜一样， 嗯， 草头 圈子 啊，草头圈子，要不就是豆苗，嗯、 对。 就是圈子， 就是大荤配大素，这个肠啊，大肠子，哎，大荤底呢，它这就是纯素的，就是大荤配大素，它也是从荤素搭配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菜， 嗯， 哎，这个吃上面这个你吃腻了，下边来点这个清淡的。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开心麻花经典爆笑舞台剧《爷们儿》3月29日至5月1日将在地质礼堂上演，呆萌混混绝境逆袭，硬汉群戏媚不可挡，创下惊人好口碑的神剧，让你笑到飙泪，想快乐看开心麻花哦！ 喂，儿子，有空常回家看看。 喂，老公，早点回家。 等我忙完这阵儿了。别让忙碌代替了陪伴，多一些时间给你最爱的人。4月13至16日，带上家人去三元桥老国展吧。2018中国国际珠宝展诚邀全球2000余家珠宝商，翡翠玉石、财宝欧泊、琥珀蜜蜡、紫砂手工艺品、矿金矿标等精彩亮相。 春天到，去儿子，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适中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

菜他做的什么呀？其实过去那里边有好多川菜的痕迹呢，就是川帮的痕迹在里边呢。但是他现在也属于什么呀？叫做上，他说了啊，是上海本帮菜。但有时候你能看见，就是川帮的痕迹在里边。那么其实它里边有名的菜，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经常听到的叫做干烧明虾，你看现在这菜都烧的少了， 嗯， 但是当年作为梅龙镇，你看生爆扇贝，现在那个爆扇筒啊，过去你看那个爆扇筒什么，这菜在南方很普遍，但是你发现没有，在北方就几乎你好像看不见， 爆的少， 少吧哈， 嗯，烧的多， 完了后，你哪能看见那个川菜的痕迹啊？回锅肉夹着，回锅肉夹， 这回锅肉就是人家的了。 对，你一看回锅肉，是不是你能看见川菜的痕迹了？ 嗯， 所以后来因为它特别有名，所以你看它在上海那个有人就给写成叫做梅家菜。 嗯， 这是作为那个上海菜的一个那个代表菜出现的。还有呢，那个过去讲那个不是上海菜有很多像。要按现在就是会所，就跟那会所似的，公馆菜那个似的， 嗯。 其实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就是虾子大乌参。 哎，对，这虾子大乌参还可以说是上海菜浓油赤酱的一个代表了，对吧？ 对啊， 嗯， 因为当时人历史上讲啊，就是后来好多人，比如说20年代啊，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不好多人到那个上海混去了吗？ 嗯， 其中有一帮啊，说是卖什么的呢？就是卖那个。干货的，就是海货的那些干货的这些店， 嗯， 说当时啊，那个上海人不认这个， 嗯， 完了后呢，怎么办呢？就跟现在说的要营销， 对， 那打开销路， 教你怎么吃 啊？对，不是，他关键是什么呀？比如说现在哪个饭店特有名啊？他找一个特有名的饭店， 嗯， 哪个大厨特有名啊？他找一个特有名的大厨 啊， 哦，我免费提供原料， 哦， 跟现在营销一样， 哦，对。你这么说，我那天还听他们说有一人卖啤酒，也是我们那天几个吃饭，然后那人说怎么让他这饭店进你的啤酒 啊？ 你说怎么弄呢？他说有的人啊，就是比如我今天叫着杨旭老师，叫着那个刘老师，我们仨到这饭店吃饭，咣咣咣，你这饭店什么菜高级，我点什么，咣咣来一桌，恨不得一桌点了好几千块钱，然后说啊，可能我那再给我来一箱杨旭牌啤酒吧。人说哟，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卖杨旭牌啤酒哟，那我们老板只喝这啤酒，那算了，我这菜我白点了，那我走了。然后过两天再换几个人，再点一堆菜，然后又说，哎呦，要喝杨旭牌啤酒。然后说来了这么几回，他就主动去找这杨旭牌啤酒了，也是营销的一种， 是不是？就跟那样，我免费提供你原料 啊， 你那个名厨吧，大做菜不错， 嗯， 好多人就是因为冲着他的名声来的嘛。 嗯， 然后于是他就做这个虾子大乌参，一做完以后。确实还行， 哎， 但是呢，关键是什么呀？它跟当地的结合，因为你看啊，比如说它别的地方，你看，比如说山东菜，绝对没有虾子俩字， 哎， 那么这个可是江南的特点，它只是说什么呀？把这个海参跟江南的这个虾子进行了结合， 嗯， 那于是烧出来具有当地特点的那个菜肴， 哦， 因为那个过去讲的，你看，原来没有味精，那么能够胜过味精的。那么肯定是虾子。你看那过去有一本书叫《食物遗迹》，他当时就说：“鲜者味甘，就是说虾子；鲜者味甘，腌者味咸甘，皆性温助阳，通血脉。”特别后边一句话，其味尤胜味精。 哦， 哎，所以南方人就是说讲究的不用味精， 嗯， 我用虾子。于是他把这个大乌参本来不是他的， 嗯， 让他带有什么呀？带有当地的痕迹， 哎， 印象，最后把这菜给推出来了以后， 对。 另外呢，你刚才说了上海菜什么呀？浓油赤酱啊， 嗯， 所以他用什么呀？就跟红烧汁儿，红烧肉的汁儿。你看上浓油赤酱，那我用的什么方法做呀？其实你仔细想想。用的红烧肉的汁儿， 哎， 然后加上当地最有特点的虾子， 嗯， 最后把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呀？变成当地的本土化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而且在那个当年的十里洋场，你要说有钱，你不吃虾子大乌参，你都没面子。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你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杨旭老师给说两句，因为这大家呀可能现在吃海参就吃刺儿参的朋友挺多，尤其咱们北方吃大乌参的还少。而这大乌参呢，就在过去吧，它也算不上是一个高档的这么一个海参类的东西，对吧？ 一直就不是特别高档， 对吧？它算是一个海参当中相对不太好的，是不是？ 中档吧， 对，就是 中档吧。 而且这个虾子烧大乌参，我好像因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我看哪本书上专门写说它可能在发制的过程中和别的海参还不太一样，是要先油发再水发，还是先水发再油发？是不是得有一个过程？是不是？ 对。但是咱们现在一般市场买乌参，它基本上都已经发好了的。 嗯 啊，它就是过去就是乌参得拿火燎一下， 嗯， 燎一下以后呢，然后呢把它那个皮啊再刮一下，然后再拿水再去泡。 嗯，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不用了，你直接泡就可以了。 嗯， 这个呢不光说是乌参，你要比如说北京市场上咱们经常见到的有这个刺儿参， 嗯， 还有这个黄玉参， 嗯， 都可以。啊，都可以用这种虾子烧的方法，这叫虾子烧。 嗯， 你虾子烧什么，那就是都可以了。 嗯， 它主要是在于这个烧虾子的事儿上。 嗯， 咱们就是说讲上海菜嘛。那么这个就是它这个菜呢，就是先把这乌参啊发好了以后， 嗯， 发好了以后，海参发好了以后，改成这个条或者打厚片，抹成厚片，然后再配上点虾子、葱段、姜片，完了酱油、糖。完了黄酒还有糖色， 嗯 啊，它浓油赤酱嘛，还用糖色。那咱们如果说你没有现在不愿意在家炒糖色呢，你可以使点红烧酱油， 嗯 啊，取代糖色也可以。然后先把这个虾子啊放在碗里头，加上洗干净啊去净泥沙，加上酒，加上葱姜，上屉啊蒸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把这个乌参弄好了以后放在热油锅里头稍微煸炒一下，咱在家嘛就是煸炒一下，把它这个腥味去除一下。因为这个乌参啊，它跟这个黄玉参也好，还有刺参也好比起来啊，它相对来说就是腥味 大一点， 大一些。 嗯 啊，这个因为海参啊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其实咱们说从味道来说它不是很大，但是你看咱就简单说一下啊，一个是刺参，咱们从北往南说啊，刺儿参， 嗯， 然后到了这个黄海，啊，到了黄海，那么这个时候呢，刺儿参基本上就没有刺儿了， 嗯， 就变成了 光板没毛，是吧？ 就变成了秃参了， 啊， 就是由刺儿参变成了秃参， 嗯， 秃参里比较好的呢，就是说是黄玉参， 黄玉参， 哎，黄玉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这个黄海这一边， 嗯， 渤海湾过了以后到黄海基本上就是黄玉参居多了。那么再继续往南就是到上海这地界了， 嗯， 上海这地界是就是东海了，东海了。这时候呢海参呢这个身上基本上就没刺了， 对，因为又热了一点， 又热，但是它个儿会大了， 嗯， 它个儿会长大，水温升高，它这个个儿会长大，刺它就少了。哎，完了，这个是就是像什么乌参呀、猪婆参呀， 嗯， 哎，就这一带就开始有了。再往下走，就是到这个南海、海南岛这一带，就会出这大梅花参。这大梅花参大的，这活的啊，能有一米多长。 嗯 啊， 一家子吃一礼拜是吧？ 这个你要干了以后，它没多大啊。 啊， 干了以后呢，它大概一般也就是10多厘米长。 嗯， 干的，但这10多厘米长，你要发完了以后，大概能发。大概20多厘米、30厘米长， 嗯， 大概能发这么大啊。但是梅花参它有一个特点，肉大，它大了以后啊，肉的口感 碎， 相对来糟一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回口稍微有点涩味， 嗯， 啊，有点回口稍微有点涩味，所以一般像梅花参呢，一般就使用这种，嗯，就是味道比较重， 嗯， 有一定刺激性的味道的，比如说辣椒，比如说那个臊子海参，典型的咱们就是四川菜里的家常臊子海参。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用梅花参烧，整只的烧。 嗯， 上桌宴会的时候往上一放，又大又气派。 嗯， 而且呢这梅花参呢这么大以后它也耐烧， 哎， 非常棒。 嗯 啊，这个我见咱们的有的老师做过这个，也师傅做这个非常好啊。 嗯， 这大概做完以后这么大吧，这大概得有 小胳膊这么长 啊，小孩胳膊这么长的， 嗯， 啊，小臂这么长。那咱还说这虾子啊，把虾子这个事儿蒸完了以后， 嗯， 乌参抹成大片，拿热油一拉，然后锅里放点油，葱姜啊呛一下锅，就是咱给爆香嘛，葱姜爆香，哎，完了把这个葱姜啊，这个加上汤以后煮开了，把这味儿煮出来打出去，然后把这个海参和这个虾子放进去，稍微烧一些，烧一会儿，烧一会儿，完了配上酱油、糖色啊，酱油、糖色调好口味，最后勾芡出盘啊，就是加虾子去烧，就是虾子大乌参啊，烧在手呢就说点别的海参的事儿。 嗯，好，我觉得虾子大乌参这确实是上海菜的一个，好多朋友一提浓油赤酱想到的代表菜就是这个啊。 对，没错，一个就是虾子，你看代表南方，另外一个那个海参因为特别多， 嗯， 所以那个过去讲海参不是两类嘛，一类叫刺参，一类叫做光 参，嗯，光 参， 嗯， 它是光，其实它也算挺有名的，叫光参的头牌嘛。 哎， 另外它表面因为特硬，所以它那在发制上有，就是过去讲几种发制方法里边，其中一个叫火发， 火发， 嗯， 就用在它身上的。 对， 所以这它具备了几个特点，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人家那工商业，那么就吃的就是这个海参，而且人家当时有的搁的那个鸽蛋叫乌龙土猪， 嗯， 你看看，那不是 搁个鸽子蛋在里头 啊？对，他就把那扣的那个 海参烧完了以后啊， 趴在里头， 拍着盘了，在这个鸽蛋在边上趴着。 对，哦，一种鸽蛋那个趴着那个边上围一圈， 还 有一种 放中间， 因为大乌参还有一个，它不是中间有空的吗？ 啊， 它直接吸码在那里边，叫为什么叫土猪啊？你等吃的时候，那猪才能出来呢嘛。 哦， 所以它当时有还有这么码。 因为像咱们帐发啊，就是刚才说帐发里的水油盐煎火， 嗯， 四大帐发方法，那么火发主要应用的就是这个乌参身上， 嗯 啊。咱们现在教材可能少了，就是原来我上学的时候教材专门提到乌参的帐发， 对， 就是先要用火发。 对，我刚才就想让您说这个，我因为我看那书我就记不住了，但是我能记着就是大乌参在发质上和别的有一个不一样的地儿。 对，这咱们帐发方法嘛，是水发，咱们最简单的，什么东西都用水发， 嗯， 啊，油发， 嗯， 啊，还有盐发， 嗯， 碱发， 嗯， 还有火发。 嗯 啊，火发，这是火发最典型的应用，就是在乌参上。 哎，所以就是这个菜，你看人家上海的厨师，人家真的是动了脑子了，在就我觉得这在那个时代也算是一个创新吧。能把这么一个不太好做的东西，能做得这么好吃有名。 这现在这个菜啊，可能是稍微那什么一点了啊，大概是2000年以前，这个菜绝对是个大菜， 对， 顶级菜， 啊， 是个顶， 真 是个顶级菜，不是大菜了， 嗯， 应该算个顶级菜吧。 对，没错，就是上海，就是说上层次的代表菜，它在序列里边， 对，应该算个顶级菜。 而且如果要按现在说，就是商务菜的那个头牌也快接近， 嗯， 就这种水平了。 你看你宴席档次，就是得有没有这大乌参，是吧？ 对， 嗯， 对， 因为上海是工商业者那个特别多， 嗯， 所以说那你是工商业者，是一个代表性、代表当地那个饮食结构的那个一派人物。 哦， 那么虾子大乌参是列入那个序列里边了。 好，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我们特别有名的带着上海名字的，就是哎有地名的，就是一个叫做风镜钉蹄。 哎，这个没听过呀。 那过去啊，长江中下游啊，就是做猪肉，有三个特别有名的菜，一个呢就是镇江的，你肯定吃过了，你们读成小肉是吗？还是 小肉？ 小肉，你们读成小肉，那当地就是 窑肉 啊，对，因为当地他因为这个标准字写成窑，但是他那个当地人读成小肉，另外呢，还有一个无锡的肉排骨，你看看是不是特有名？ 无锡排骨， 无锡排骨倍儿有名。第三个，他就说了，带着上海名字的啊，叫上海金山县丰泾镇钉蹄，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上海菜啊？后来我说了，是不是地方代表菜？看有没有地方的名字，有名字是最正宗的，就跟说有地理标志东西了，那么过去讲啊，就是说为什么叫丰泾镇？当时还讲这么一事儿呢。当时啊，说那个宋朝的时候，就当地有一个进士，他在那个别地儿当官，在山阴县当官。完了后来呢，他呢就是比较正直，正直以后呢就上书嘛，替老百姓说话。完了呢，后来呢没办成，后来还遭贬，后来他就隐居了。隐居以后呢，他就隐居在就是相当于这个后来的叫做丰泾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当时啊，就说。过去讲啊，说这个人廉政，说清风亮洁，那么于是呢，就是原来叫别的名字，比如叫白牛村，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进士呢，就给他改名了。改名什么呀？叫做清风泾。两袖清风，说明他好，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好官。后来改名呢，就叫丰泾，干嘛呢？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人改的名。那么这个镇呢，就是你看加上了名人，就出了名了吧。完了后呢，这个镇呢，他说当年啊有做那个什么，就是相当于做餐饮的，那个做餐饮的呢姓什么呀？他姓丁，那么姓丁呢，他当时做那个什么，就是说做一个菜啊，用什么做呢？就是相当于红烧蹄膀，你看红烧的，你看又是上海本帮菜的特点，完后加冰糖的，开始做的呢没人吃，就是没人特别认，完了后来怎么办呢？就跟你说了。也得加那个名人效应啊！就是有一天他老婆说烧好了那个就是这个，相当于蹄膀这个肉，肉好了以后呢， 乾隆又来了，是不是？ 乾隆倒没来， 乾隆没来。 然后我说那么怎么办呢？他说老卖不出去，可能当时啊有做那种广告的，说本店呀、你看有一阵确实有的店说本店聘著名厨师。料理是不是现在后来有这个 名师料理吗？ 名师料理，他呢就给写成什么呀？就是本店重金礼聘名师，精致冰糖猪脚，数量有限，请早光顾。 饥饿营销，按现在话说是吧？ 对呀、你要现在一看呢，就是相当于做了这么一个广告。特别是什么呀？数 量 有 限，哎，中国人最认这个是吧？ 说好多人一看这个东西，哟，肯定好啊！完了。其实本来就挺好的，只是没人吃嘛。 就是公关宣传做得好。 宣传做得好，所以一吃呢， 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后来呢，他就有名了。说为什么他做得好呢？当时是这么说的，叫做烧火的时候叫三闻三望。就是 小火一阵儿， 小火慢咕噜。实际上翻译过来就是小火慢咕噜。以文火为主。实际上说来说去就讲了一个小火慢咕噜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完了后来这个那个有名了以后呢，这个文人呢我发觉得参与这事儿。那么比如说当地的竹枝词就说了，那么钉蹄产自镇丰泾。钉蹄在哪儿的呀？告诉你这儿了。完了以后呢，料好煮就闻火声，就是我怎么做的呀？小火慢咕嘟。那个运去欧美多获奖，是百余年来业兴旺。看见没有？ 还在国外拿过奖？ 对，拿过大奖。你看没？就跟说获大奖的。完了，于是就一直就特别有名。后来有人据说啊，就是当时因为那个过去有给专门溥仪做菜的。末代皇帝做 御厨， 御厨，说末代皇帝吃的满汉席里边有这个菜，是不是就高级了？ 对， 那么于是就高级了，这个菜就特别有名了，这是后来我说了，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职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上海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呢，就跟你说了，刚才他不提了吗？这上过满汉席，是不是好多人就不信了？ 为什么不信？ 上海菜去满汉席 有点远， 有点远，你说是不是就差点 啊？ 后来我说了，你还别不信 啊！ 你看啊，现在专门有人写这种文章的。最早的满汉席建在什么地方？ 哦，不是在人家扬州什么那边吗？ 对啊，你看原来那书上都写的是，你看叫做《扬州画舫录》， 嗯， 说是最早记载满汉席的。后来有人找书证，因为这得有证明嘛。 对， 就是找书证，人家找了书证，说有比这个早的，也是清朝的，叫做姚廷林，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叫做《续历年记》。他那么这个姚廷林当时当过什么呢？就是上海的县令。他呢请了那个新上任的总督，他说在闸上吃饭。 嗯， 摆什么呢？原文写的啊，满汉饭招待新任总督范承勋。 满汉饭和满汉席是不是人家说还有区别？ 对，但是人家说了见着满汉俩字儿了，满汉饭。 好， 完了后呢，年代1694年。 好， 说这是文字记载带着满汉饭的这个最早的文字记载。 嗯， 在上海。 好， 所以后来人说了，上海那会儿就 有满汉席， 有满汉席，所以后来说了，有人因为你说了这种钉蹄你都没吃过，可能出现在满汉席上吗？ 嗯， 是不是不可能？人家后来就为了说他可能找了这么一个书证，给你看看， 也是不容易啊， 也是不容易，不是因为证明有， 啊， 挺不容易的， 啊，对对对， 因为古书记载，后来现在有人好多说，比如说这个菜创始于清代， 嗯， 依据在哪儿啊？ 嗯。 你是不是得找人？ 得有证明， 得有证明。所以人家说了，我有证明。 嗯， 在这本书上曾经说上海有满汉饭。 嗯， 那么这是上海的代表品种，说明有。 嗯， 因为过去讲那个，你看有那个书，就是1876年出的那个叫《沪游杂记》，当时记载就是说上海其实挺发达的，就是1876年啊。说发达到成什么？他说上海从小东门到南京路，你看就说上海菜馆有多少？有100-200家之多。 哦哦，这么多呀？ 对，已经很多了。说经营名菜的有，你看上海有什么名菜？红烧鱼翅， 嗯， 葱烧海参，清蒸石鱼，完了后再有一个就是过去上海人也是特别吹宠的，有一个菜叫做八宝鸭。 哦， 你看过去讲那个淮扬菜什么的，是不是这老介绍什么浙江菜都介绍有什么八宝鸡啊？ 对， 什么八宝鸭啊？人家那个上海菜，他说也有这个八宝鸭， 还有八宝酱菜不是？ 对，没错。 上海要有八宝辣菜 是吧？ 有啊， 嗯， 他当时也是讲这么一个事儿，就说啊，当时上海有那个就是那个吃有钱的吃客， 嗯， 比如在那个上海那个饭店，他说在一个叫做那个，在一个饭店吃饭，他说啊，你这饭做的都不错。但是我感觉有一个八宝鸡啊，其实在市面上还行。 嗯， 你们是不是也研究研究这个八宝鸡？ 哦， 完了那个就 客人提点小建议 啊，对，就是向您提点小。完了后呢，后来那个跑堂的就跟他们老板说了，说那个刚才啊，嗯，因为那个人老来这儿吃饭，而且挺有名的这么一个， 吃过见过， 对， 美食家。 人家提出啊，说有这么八宝鸡，说现在不错，说你。因为我老在你这店吃， 嗯， 你呢这店是不是也能把这菜给我加上，啊， 对，我就不用去别的店了， 对， 是吧？ 然后后来说那老板说行啊，他们于是就因为这个菜是苏帮菜的，于是他就派那个到别的苏帮菜把这学回来，就做那八宝鸡，做好了以后呢，完了后来卖的不错， 后来一说了，人家做的八宝鸡是人家的呀，那咱怎么办呀？咱改八宝鸭呀、啊， 本店化一下。 对，本店化。最后他用的是一个鸭子， 嗯、 最后做了一个。所以那个八宝鸭做好了以后呢，也是蒸制的。然后里边呢，你能看着也是全国各地的东西全在里边。 嗯、 后来我说了，为什么你说上海菜是集各家之长？你随便通过一个菜，你都能仿。你看它里边搁的香莲， 嗯， 这是一八几几年的菜。 对。 当年搁的是香莲， 嗯， 搁的是火腿，搁的是开养， 嗯， 搁的是冬菇， 全是人家的东西。 你一看，全部都是从全国各地来他这儿的、 哎。 所以后来为什么说上海菜是集各家之长？有时候你都不用看别的，你就看某个菜的演绎过程，你都能感觉到这种特点。 嗯， 另外呢。你看我们那个上海菜过去那个老提的有这么一个菜叫腌毒鲜， 对， 你看没有，是不是那个毒、 嗯、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南方人啊特别爱 嗯 那个过那咸肉、嗯、 对，鲜肉和咸肉的 啊，对， 是吧， 完了后呢他于是就把这个鲜肉和咸肉搁一块炖， 嗯， 另外呢你看南方人特别爱加的什么呀，就是加的那笋， 对，竹笋腌 毒鲜， 他们一般 啊，对， 而且刚才刘老师说这腌毒鲜啊，我插一下， 嗯， 就是也是这个季节吃的菜、 哎、 正好咸肉呢， 嗯， 这个腌的差不多了， 嗯， 哎，可以， 春笋下来了， 春笋下来了， 嗯 啊、这个别使冬笋炖，是春笋， 这不就等于是三鲜了吗， 对， 是吧，人说刘老师原来不是讲笋不是蔬之鲜者， 对 吧， 蔬之鲜者头牌， 哎，你看这三鲜、 哎、但是就是这个季节啊，做这个笋之前啊，先就是加点盐 一 煮一下， 嗯， 别焯，煮， 嗯， 大火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因为这笋里的含 草 酸， 去草酸、啊、 哎，含草酸，草酸一热了呢，它就跑了，所以您切完了以后呢、 嗯， 哎，煮一下，煮完了以后呢，咸肉跟那什么，稍微在锅里稍微煸煸， 嗯， 煸一下，把笋搁进去，再搁点热水一煮， 咕嘟吧就好 啊，搁点胡椒粉， 嗯， 煮白汤白了，你就吃去吧，不用搁盐， 嗯，因为咸 肉就越煮越咸， 嗯。 非常好吃， 就是那边的又一个名菜、 哎、 啊。 这个 对，因为那个南方他经常这么做，有的时候那个人家是不是还加上火腿？有的地儿， 对、 嗯，但一种是加咸肉的。 对， 你看，后来我说了一种呢是什么呢？咸肉放时间长了， 嗯、 是不是像火腿了？ 对， 是放时间短了、嗯、接近咸肉。 嗯， 这个我上个礼拜啊，我就在家里做了一下 腌毒鲜， 腌毒鲜 哦， 正好看我们家楼里有卖笋的， 嗯， 哎，毛毛呢？给我带回点咸肉来， 嗯， 我就拿着点这个，配点我们家五花， 哎、 就炖了一下、 哎， 就上个礼拜六。 哎呀， 啊、我待会儿没见着毛毛，我得待会儿见着他，我得跟他汇报一下。 啊、哦，汇报吧，啊，我们也没吃着，是不是？ 但是他是，你看现在当今是作为上海菜的代表菜出现了， 对对对， 但是你看他用的原料实际上是南方人做咸肉的那种， 嗯， 肉。加上你看也是江浙人，你看过去江浙人，你看油焖春笋，你看都是江浙人做的，最后你看没有都被上海人吸收了，吸收以后他做完以后，最后大家公认这个是 上海菜， 上海菜，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另外呢还有一个公认上海菜呢，有人研究还带着点那个西餐的，他不是说当地有西餐吗， 对， 那么他要吸收西餐的东西、 嗯、 那么有什么菜能代表这个呢，他当时用了这么一个举例的，叫做烟熏鲳鱼。 哦，烟熏 啊、 烟熏，这一听着像西餐的技法， 对，他说这个菜还不仅有西餐，他说是吸收了广州风味为基础，听见吧， 这哪有广州风味啊， 就是他不是有粤菜，就是六那个十六个帮里边有广东菜。 对，我明白。我说他这菜哪儿体现出广东风味啊？ 他就说以广东风味为基础，他是没说是广东风味。 嗯。 然后呢， 结合上海消费特点，吸收了西餐的烹调方法，于是做出来一个上海话的广东菜，他把它列出来叫广东菜，就是广州帮的这个一个特点。那你说怎么体现呀？他用了一个镬气， 哦，就是锅 啊，对，锅气。你看，这是广东人老提的，他那过去讲啊，这个鲳鱼就是相当于我们北方人说的那个平鱼，他说你看这种鱼啊，说那个唐朝时候就有记载了，就是《林表录异》上说这种鱼特别好，说怎么好啊，叫做狗瞌睡鱼， 狗瞌睡 就狗都打瞌睡的鱼， 哦， 后来说怎么叫狗瞌睡鱼啊， 狗瞌睡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他就说啊，这种鱼啊长得就是我们，他不是过去江里边鱼多吗，就是江里河里多，就那鳊鱼，你看那个鲳鱼就是那平鱼 扁片， 哎，对，扁片跟那个鳊鱼长得差不多，但是呢比他那个就是要凸起一点，就是后来说了，后来丰圆一点， 更立体一点， 更立体一点，那么这种鱼呢，他就说了干嘛呢，把他那个先腌制，腌制以后呢加上葱姜，在中国历史上还要跟米精米一块做，完后呢因为他那个你看平鱼中间就一根刺儿，他说经过加上这么以后做了以后呢，本来啊那个我们一做鱼啊，是不是那个鱼骨头吃不了就扔了，本来这个是给狗就吃了吧， 对， 结果他说那个历史上说这个东西做的特别好 啊， 骨头都酥了，结果人把狗骨头都吃了，那狗吃不着， 只能打瞌睡， 打瞌睡了。他是通过这个名字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鱼做的有多好， 哦，连骨连渣都没剩， 连渣都没了。 这个其实啊，就是说刚才说刘老师说这烟那个烟熏鲳鱼哈，我头些日子我去上海，我还吃了一个他们叫鲍鱼， 哪个鲍？ 都是鲍鱼的鲍。 啊，不是， 也是那鲍鱼的 爆炸的爆。它就是其实也是我们也叫熏鱼，我五香熏鱼。就这鱼啊，就是先是它就是用青鱼嘛，青鱼或者是草鱼，就是先给它切成这个大概3厘米厚的片儿，大厚片儿，就我们叫瓦刀块吧，然后加葱姜加料酒加盐呀，去腌它，腌入味以后热的油 炸， 去炸，给炸透了，炸透了以后呢，他提前呢熬了一锅卤汁儿，就是加 趁热的时候搁进去的稀汁儿， 对，趁热搁回去稀汁儿，这个你在这个北京，你要在淮阳府，我吃过这个菜， 有， 是吧？ 这个原来那个就我们另一个节目现在已经去世的前辈沈小昌老师 ， 沈小昌老师专门给我做过这个， 是吧？ 他说这是他们上海，沈老师是上海人嘛？ 对， 他说他们那儿是。家里就跟零食似的，吃着玩的菜， 对， 他们叫类似像，就是现在好多地儿叫糖酒熏鱼， 对， 它 叫五香熏鱼， 哎， 这就是五香熏鱼。我这次去呢，去一个饭馆，他管它叫鲍鱼，后来我看好些地方都管它叫鲍鱼，他们，可能我理解就是把油炸了以后放到汤汁里头， 它一吸那个汁儿有个汁儿， 哎，可能叫鲍鱼，声音的原因啊，这个，但是呢，其实这就是。咱们说了，就是五香熏鱼， 它等于是个热菜冷吃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嘛。 对，它主要也是甜酸口的，加酱油啊， 哎， 糖啊，醋啊，葱姜啊，完了拿着点这个桂皮大料香叶，熬一锅水， 对， 晾凉了， 很好吃。 哎，确实， 人家当时沈老师跟我说完。说这是我们上海那边平时当零食是吃着玩的，当时就觉得哎呀，又像那个咱们说到开头和人家差距太大。我说我小时候吃着玩，挺多我爸给我把大豆我都乐不行，人家这吃着玩吃鱼，人家差太远了， 又是一万点伤害是吧？ 真是。 对，因为那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它那个熏鱼大部分都像他这么做，而且都有，你看这个鱼，它大多数都用的青鱼。 对， 然后呢，它就是实际上翻译过来什么呀？就是把它炸的，就是。干 一些， 对， 干一些完了后呢，他用那个汁儿让它回软， 对，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泡的过程。 嗯， 实际上中国古代，后来我都怀疑真是用的那个鲍鱼的那个鲍字， 嗯， 因为中国古代鲍鱼不是指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吃那带壳的鲍鱼， 而是臭， 就是腌的鱼。你看这个鱼，它是不是这么做的？ 嗯， 把这鱼炸了，炸完了后在那汁儿里边一腌， 哎， 后来我说。 我都怀疑是哪个爆都值得研究。 有 你要用那个爆字，比如爆炸的爆， 嗯， 你怎么解释啊？ 爆炸，我就说有可能就是他那 趁热滋啦是吗？ 对， 就这么爆了是吧？ 对，他 那 觉得现在人。刘老师起名啊， 啊， 您不用想的太多，知道？现在可能就是短平快，非常直接，不像您刚才说那个狗磕碜那，你还得绕那么大一弯才能理解出来。现在基本少有这样的名儿啊，咱就往简单了，不能把那复杂的事想简单了。老说咱们这就是不能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了。像您那古书上研究那些，咱可以往复杂了想，因为那时候人嘛。他有那个文化，他琢磨这个，现在好像不太琢磨，我 不太琢磨了是吧？嗯，对，完了我刚才那个熏鱼说那个，人家当年就是广东那个就那新雅， 嗯， 人家在上海开那店，人家那个代表菜， 嗯， 另外呢还有一个你在上海能看见就是有上海菜那种痕迹的，还有什么呢？就是白斩鸡，你看是不是广东的白斩鸡特别多？ 对， 完了呢上海也有，因为过去讲啊，就上海那个原来浦东没开发。是一个挺荒的地方， 对， 历史上， 嗯， 那么浦东那地方有特产，其实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就是浦东鸡， 嗯， 那在历史名鸡上人家在列的，其实也叫什么呀？就是三黄鸡，完了他采用的那个方法，你一看就跟上海菜那个白斩鸡是一样的，所以它叫白切鸡。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都有点像小吃的那种东西了，就是什么呢？你看带着名字的。肯定是外来的，叫做小绍兴鸡粥铺。 哦，那就是人绍兴的。 对啊，就是那你看原来那个店在上海已经特别有名，就叫小绍兴。他卖什么呀？卖那个鸡粥。完了以后呢，他就是说什么呀？你看他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拿那个鸡汤去煮那个粥， 嗯， 然后另外再单给你配一个就是这种白切鸡。 嗯。 当年开店的人据说是绍兴人，所以人家起名叫小绍兴。 嗯， 但是你看见没有，他是不是跟上海扎下根儿来了？他最后成为上海的代表名店， 嗯， 出现了。 这次我去上海啊，我还是说这次去上海啊，就是离我们那住的地方不远，大概步行就是500米都不到，就有一个连锁，但是叫什么名我忘了啊，就有一个连锁的鸡粥店。 嗯， 啊。这个卖的就刚才像刘老师说这个，一个是这个 绍兴鸡粥、 白斩鸡，还有这个鸡粥。 嗯， 啊，它就是类似于咱们北京的这种叫什么，那个卖肉饼的叫老家肉饼、 哦， 类似于这种的快餐。 明白。 啊，类似于这种的快餐 连锁店。 哎、 啊， 快餐连锁店。 对。 哎，这个还行，我吃了一下白斩鸡啊，鸡粥是那天晚上都是那天晚上，因为是吃了三顿饭。 啊， 吃了三顿饭，后来是实在吃、 啊、你们这。 吃不下去了， 甜蜜的苦恼是不是？吃不下去了，哎，喝点粥吧，是吧？溜溜份吧。 本来说是想到他那儿喝点粥去的，哎，我朋友在微信嘛，朋友圈里一说，说这儿有这么一个店，说一定要去吃他们家鸡粥。那会儿都已经晚上9点了， 嗯， 那去吧，吃一下吧。就是本来就想上去啊，就是来点这个零食吧。 嗯， 结果呢，最后呢，鸡粥卖完了，就只能要了半只白斩鸡。它确实不错， 嗯， 对，那个就那肯定叫小绍兴、嗯，因为那个店不是说今天的连锁店，它40年代的就有这个店了， 哦、 就是上世纪40年代就有这个、 哎， 是一个真正有名的老字号的那种， 嗯， 店名的这种店，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另外呢，他那个当时讲那个上海菜里边还有几个代表菜里边，一个呢，其实你仔细一看也是江浙经常提的全家福 啊、哦。 你看那过去讲啊，说那个江苏什么那个，其实好多地儿都这样，什么一过节， 嗯， 必上的一道菜。就是 菜什么的，李鸿章烩菜，咱们 对，就是全家福，就各地儿都有。其实当时那故事也是那么编的，也搁在乾隆爷身上。为什么叫全家福？说，而且说的特别清楚，说乾隆爷第6次下江南， 而且是到南京，到南京城，然后当地那个总督接待吧，吃了好多菜，都觉得那什么都没有什么新意， 对，没劲， 没劲，说怎么办呀？后来厨师这么着说，实在没新意，把那所有的原料就往那锅里一放，最后单独做了一个，全部都在这里边了，完了就跟那个乾隆爷一吃说挺美的，说这是什么呀？他说今天我就把所有的福气全装在这里边了。 哦，这所以叫全家福。 所以叫全家福。所以但是这个菜呢在那个上海也流行，因为后来我说了都不止上海叫，后来我说了 全国都流行， 你就后来我就你就说吧，就是他当地的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就这状态，后来我说顺江而下全部到上海那个地方集中去了。 您说这是不是也跟安徽徽帮有关系？ 对，有关系，他集中了，是吧？就是哪儿发达你看就跟人， 商人往哪儿走， 就跟说了你是几线城市的呀，我们都要往一线，就跟今天这道理一样，都要往一线城市去，那么饮食也要往一线城市去，服务于这些人民， 哦， 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可能跟那个历史上它也是编，就是那个火烧赤壁，因为火烧赤壁特别有名，但是呢怎么办呢？他就当时做了一个菜，你看南方火腿有名，南方呢又经常烧那个甲鱼，甲鱼呢那个又有那个鳖，大概南方那个读音那个鳖字那个读音呢跟那个壁字读音呢有点接近，所以呢后来就是火腿火烧赤壁， 吃鳖了就等于是 对火烧，即便 他们不知道这个吃鳖其实是个不太好的意思，是吧？ 是不是？后来我说了，实际上就是拿火腿烧甲鱼 啊， 就这么一菜。但是人家呢，为了让他有点那个历史文化那个状态，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儿。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南方有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南方人特别爱喝羹，而且呢，就是说，比如像正月十五啊，他专门有喝那个叫那个贺年羹的。就这么一个，实际上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那种跟小吃那种东西似的，就是羹汤一类。他当时讲这羹汤的时候啊，他也是因为上海啊，他当时叫那个就是靠近上海不有那个嘉定吗？那个嘉定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啊，说是那个当时啊，就是那个人叫做唐时升，他隐居在靠近，因为嘉定离那个上海是特别近了。他呢，当时呢，就是隐居了以后呢，他就那个。弄了个学生，就是等于是教书了，教书以后呢就是培养那个学生，那有的学生呢后来就成才了，成才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就是后来我说了，有良心的学生回家看老师， 哦，谢师宴， 谢师宴。后来呢那个关键那个学那个老师啊，后来就不是没钱嘛，他不廉政嘛，就没什么吃的，学生来看他，后来说看他怎么办呀，在家请吃顿饭吧，吃顿饭说没钱，然后他那个师母就说了，咱得买点什么好吃的招待咱们这个学成了名的学生啊，后来那老师说了，不用买什么东西，咱们家剩的有什么就做什么吧。 哦， 于是 大烩菜， 对，于是把他们家剩的那些那个烩就是剩的那些菜全部搁在里边 啊， 一煮就完了。 啊， 其实后来这个菜就后来我说了，就是相当于一个杂烩的菜，你看里边没什么，你要一说起来 上海乱炖是吧， 啊，对，青菜切面小团子，红枣白果菱角荸荠豆腐干油条黄豆，全部再加上点馄饨，就这么一锅完了起了名字可叫贺年羹，就这个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讲讲上海菜。接下来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接着跟大家聊。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行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

爷叔叔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来自工贸技师学院的刘志林老师和杨旭老师，为大家讲讲上海菜。闲话不多说，咱马上开始这一节的节目。 另外呢，上海其实还有那个美食里边就是什么呀，就是好多都是小吃， 对， 就是列入小吃的范围了。 嗯， 你看那过去那个讲那个上海，就跟咱们吃那个早晨早点， 吃早点是吧， 啊，咱们早点几大件 啊， 早点几大件，完后那个比如说烧饼， 对， 什么油条， 包的油条， 豆角， 豆 椒， 嗯， 人家呢就多了一个什么呢，就多了一个吃饭。 哦， 这是南方人经常有的，就是我们北方人很少弄的，嗯，就是等于中间油条，完后用那个糯米 一裹 、哎，就这种， 嗯，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讲那点早餐，那么就吃小笼包，因为上海的小笼包 有名， 嗯，对吧，你看我们一说就是上海南翔，因为那个你看南翔本来也是上海郊区的一个镇呢， 嗯， 那么那这个镇呢当时为什么它有名，在上海后来我说了，你看别的地儿的名菜一提都是几千年啊上千年，上海有百年， 嗯， 就是算顶级， 因为那儿时间也短 对 就 短， 对，它因为上海它就是历史短一些， 嗯， 所以呢南翔本来是上海的一个镇，他呢做的那个原来做的包子并没有那么小，就做的大的，后来有一个人说才做成小包子，那个说是一共呢一笼屉里边呢还有那个松汁垫底，然后上面搁那小包子，后来我说就如同咱北方的小饺子， 嗯， 后来有些呢你看咱北方人到那儿吃都不习惯， 对，得觉得得吃20笼感觉，是吧，是吧， 后来我说哪都觉得 费劲啊， 所以呢但是呢这个东西在当地特别有名了，已经关键它是什么呀，一个就是它那个皮儿，因为它的汤特别多， 嗯， 所以它那皮儿不像我们北方包子是发面的，你看它那个过去讲那个面点就是发酵的面团有几类，其中一类叫做烫酵面， 嗯， 这个小笼包其中用的方法就是烫酵面的方法。 杨老师解释一下烫酵面，刘老师解释， 就是我你看我们一般做发面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用冷水和的面， 对啊，这等于烫面的， 对呀， 拿开水和面， 拿开水和的， 啊，明白， 面 啊 还是发酵的， 嗯， 这个东西在北方你很少能见得到， 对， 就如同刚才那个时候我们做那个酥皮儿， 嗯， 做酥皮儿你看我们一般不是一个水油面然后包一个酥面，这不是这样，这种的特别多，就做起层酥的那种东西， 嗯， 你看那个上海做的那个刚才我说那个蟹壳黄就有特点，它是用一个发面过了一个酥面包好以后起酥的，那个就有特点， 嗯， 只是刚才你没说，我告诉你就那个你看我们那个就是他过去讲啊，就是起酥的一个叫皮面， 嗯， 一个叫酥面，是用这个皮面包住这个酥面。那么这个皮面呢，一般认为就是用的水条面团，里边有油，所以叫水油面。那么品种特少的，刚才那个为什么有特点？是因为拿了一个发面包住酥面擀成皮的。 嗯， 刚才那蟹壳黄，这个也是这特点，就是我们一般发面肯定都是拿凉水和的面。他那里边小笼包可能现在有的都不是这种了，都是纯水条面团， 嗯， 但人原来介绍就是传统那个小笼包是拿烫酵面，这种很少，就是等于用热水把它和好了以后再发酵， 嗯， 很难的， 嗯， 就是现在可能现在工艺一改进是不是都没有了，就这种， 嗯，有可能， 或者就被淘汰了，现在有好多人为了省事儿就直接用水条面团， 嗯， 因为它就不是发面了，就水条面条我包一个，因为它怕那个汁儿多， 嗯， 漏下去， 对， 但是过去传统的是既是烫面，因为烫面它就没法发酵了， 嗯， 你想都烫死了怎么办，就跟你说了，要按现在一和面我加上那个什么那个干酵母， 对， 我干酵母我再用热水一烫，哥们儿， 哦， 你还 没加 你还能活吗，嗯，你还发得起来吗， 对， 它一般都是用烫酵面弄完以后再让它放凉以后再加那个发酵，那个再发酵过程， 嗯， 但是它很难发起来， 嗯， 就这种为什么呢，就是不让它那个汁儿渗下去，就这工艺， 哦， 我不知道现在这种 传统工艺他那还有没有、啊 嗯、 就跟那个我们就跟传统用老肥那种东西是不是好多地儿都不用了， 嗯， 就跟那道理一样。然后呢他也是结合那什么呀，结合那个不同季节，你看那个过去那个南乡小笼包他也是不同季节，你看用的最有名的都是蟹黄的， 嗯， 因为南方人对蟹肉有的深厚的感情，到上海人那儿人家就总结的，那你放不同的肉吃的感觉是不同的，你比如你蟹大腿什么味儿啊，你吃完了你怎么形容啊， 蟹大腿儿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是吧？完了，人家是，你看人南方， 他这每个腿都能分出不一样来。 不是，他那意思就是螃蟹的不同部位的肉，你应该吃出不同的感觉来。 哦， 哦，要不我说人家专业。 对，人家确实细。你像我要吃螃蟹，我要吃那蟹腿，我都嫌麻烦， 是不是？你都觉得费那劲干嘛？咬两下完了吐了。 对对，哎，这真是这样。 所以呢，你看人家说了，他叫做的，那个丝短纤细，味如干贝。大腿肉 咸、 啊、对、哦、他那意思就是这块的肉像干贝的肉、 嗯、 过去中国古代干贝可认为是一顶级食品， 对， 说味如有鸡的味道，还要绕梁三日都不绝于口。 哎呦， 呵呵，你听听， 嗯， 就说形容它好。那你这还有小腿上的肉呢，咱们一看你更扔了， 蟹腿真是太费劲。 完了，给我叫做丝长细嫩，味如银鱼。 哦， 看见没有，大腿肉像干贝， 小腿肉 像 银 鱼 啊！ 完了以后还有中间那块肉，你吃完了像什么？哎呦， 逼死我！ 逼死我！你看他的，他给形容的说像白鱼肉，白鱼你看北方就特少 啊、哦。对， 他说像白鱼肉，完了最后一般人能提，最后提到这蟹黄， 嗯， 最后人家也形容不出来了，最后用了这么一句话，你们说逼死你吗？妙不可言、 嗯、啊！对， 你下回人再问你什么 妙不可言是吧？ 所以后来我说了，人家南乡小笼包为什么有名吗？人家你看是不是有割蟹肉的， 嗯， 割蟹黄的，割蟹油的都有啊。 对， 什么味儿啊？妙不可言。 真是，嗯，我第一次吃那个蟹黄汤包。我还不是在上海吃，在武汉吃的，那个店叫什么真美什么玩意儿，真是美还是真什么，反正什么美，然后我第一口吃就感觉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妙不可言。真整个人飘了。真的，你作为一个北方人，真是没有吃过那么鲜那么好吃的，第一次吃飘了。 因为这个确实啊，就是说螃蟹这个在入馅儿里头啊，在南方是一个很常见的。你像刚才咱们说的汤包这东西，哎，第一口开天窗，第二口喝汤， 嗯， 第三口吃光它， 嗯， 一口吃光它，这个不能就是说一口吃，像咱们北京有时候吃包一口那就得烫着了， 嗯， 哎，而且它这包的时候，刚才刘老师说面哈，说面现在啊， 嗯， 应该是一斤干面，一斤干面。包大概100个小包子， 哦，这么多了能包？ 对，他那个一笼大概是10个吧，现在一笼大概是10个， 嗯， 一斤干面呢，大概是100个包子，就是包子皮儿啊，包子皮儿啊，咱馅儿单说。那么他现在基本就是清水条面，和出劲儿来啊，基本上就是这种东西啊，然后再醒一下，关键它在于后期的一个醒制的过程， 嗯， 然后这包子呢，每个包子呢。不少于14个褶，一般就是要求18个褶。 嗯， 哎，这个出来以后呢，滴了起来的皮啊，不碎， 嗯， 不破， 嗯 啊，这一滴了呢，里头是一窝汤。 嗯、 完了，这汤一个包子那个底儿呢，大概是里头是一勺汤。 嗯， 一个包子是一勺汤。 对、嗯， 基本上是这样。完了，配上他那个桌上那醋。 嗯， 啊，这次我去呢，我也尝了尝，确实是不错， 好吃。 完了，这个几个味道，他店里几个味道，我都挨个尝了尝。 嗯。 啊，确实挺好吃的。 嗯，好吃。 完了，这次去南京呢，多说一句啊， 嗯， 去南京还吃了南京的鸡鸣汤包， 哦， 也不错， 也有名 啊，也不错。完了、哦，这次去上海呢，还吃了大湖春的生煎。 哎呦， 啊，这个等于就是把它， 你可以不说话，讨厌死了， 憋死你。哎，这个基本都尝了一下，都互相比较了一下啊， 嗯、 包括生煎，他们也是也有他们当地上海生煎也是很有特点的。 嗯、 哎，大湖春呢也是他当地的一个 名店， 哎，老字号。 嗯、 大概是 1936年，反正挺长的了啊，也是老字号了啊。哎，这个去尝了尝他们家的生煎，包括刚才刘老师讲的蟹壳黄，他们家外卖窗口也有蟹壳黄，还有腌笃鲜馅的蟹壳黄。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天天最新鲜。 南方有一个特点，就是北方人不理解的，它叫生煎馒头。 对， 你发现没有？ 对， 北方肯定叫生煎包。 对， 这就是南北方人说话不同了。 对， 那而且呢，有人研究啊，就是你看上海好多写的什么生煎馒头都不写上海的。 嗯， 你知道哪儿的吗？丹阳的。 哦。 哎，你从这儿你能看出什么呀？就是好多人跑到上海去，来不同帮派的在上海混，其中丹阳是镇江的下边一个这个地市，他跑的。完了后呢，这个东西呢，相当于什么？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呢是有的是馒头， 嗯， 完了后呢，馒头呢原来都说诸葛亮发明的， 嗯， 诸葛亮发明的呢，他肯定里边刚开始 有馅儿， 他是搁了馅儿的， 对， 所以馒头呢一直有馅儿。而且呢，关键什么呢？就是后来传到日本呢，日本也认为馒头是有馅儿的。 对， 后来我说了，这个上海离着日本可是近呐。 嗯， 所以呢，你看日本馒头有馅儿，到了上海这地儿，馒头它也是有馅儿的。 嗯， 因为好多就是有时候你研究那个上海话的读音， 你感觉和那个 日语 有点像， 是不是有接近的地方？ 就对，包括那个宁波呀什么那边，你感觉他们那个语系就是和。日语啊 的 那发音有的时候 是不是有点接近， 反正你对于我来说都是听不懂。那尤其你像我们原来节目组那个另外一个主持人盛博，他们家江苏的嘛，江苏那话，有一次他和他妈妈还有我们仨人在一个车上，他和他妈妈进行了有半个多小时的对话，我只听懂了他叫他妈那一句，就是妈妈我听懂，剩下一句没听懂。就你感觉他们好像在说，就跟日语那个调有点像哈， 是吧？ 嗯， 所以后来我就说了，你看日本人保留了这个馒头俩字儿，它里边是有馅儿的，它上海同样这种特征。 哎， 馒头俩字有馅，所以呢这个、后来就是说这种生煎包这种特征。 嗯， 完了呢，另外一个你吃生煎包的时候，你看它配的都是南方的，你看醋是不是香醋？ 对， 这跟北方 镇江香醋， 对，就是后来我说了什么叫做正宗，就是人家他有一套专业的那种东西。 嗯， 只要你到别的地儿，可能那个本身味道就变了，包括你所有的一个小细节的配的东西， 哎， 可能都跟人家 全 不 一样， 所以你就看着就是它就有差异。另外它上边放的那个绿色的是葱啊，是 香葱， 你看 小香葱， 北方人特爱用大葱，你发现没有？ 对，黑芝麻和香葱。 对，南方人就是有这特点。你看，好多地儿都有这个小香葱。你看他做上海菜， 哎、 你看上海菜有这么一特点，什么菜最后是不是都最后撒一小香葱？ 对，跟咱撒点香菜是翘个色儿啊。 对，你看他很少撒香菜，他都撒那小香葱。而且呢，包括你看那个南方做那个茶伞，就那伞子。 嗯。 那天咱们正好做那伞子，伞子里边也是加了好多那个小黑芝麻。 对， 你看咱们北方加的那芝麻基本都是白的。 哎， 你不是研究研究？ 嗯， 北方用的芝麻好多，比如咱吃烧饼， 嗯， 你很少吃到黑烧饼吧？黑芝麻烧饼你很少吃到。 对对对对对， 你琢磨琢磨是不是 这 道理？咱们吃的全是白皮的 啊， 或者脱了皮的 啊。 哎，你看人家东西全部是黑的。 嗯， 所以后来我说了，你每看一个小细节，你看正宗不正宗？ 嗯， 你看生煎包子它就有这个特点。 嗯。 过去传统的好多都是拿那个什么猪油， 嗯， 现在可能有变化，但是过去传统都是这样。再有一个呢，除了这个生煎包以外，南方有一个，这个读音应该读成叫做油吞馒头，或者叫油汆馒头，他们可能是不是读，我不知道上海人怎么读这音。 嗯， 这个标准应该叫做油吞馒头，其实它跟那个生煎馒头特别像，但是呢，它就叫做油吞馒头。 或者叫做油汆馒头，我不知道上海人自己怎么读这音、 嗯、 因为上海有一个百年老店叫做 沈大成 、 嗯、 是不是沈大成？ 对， 就是沈大成卖的是什么呀，其实你一看这不是生煎馒头吗，可是人家不说我这是生煎馒头，人家说我这叫做油汆或者叫做油豚，其实我觉着正宗读音应该读成叫做油豚馒头， 嗯， 好多人可能读不正确， 叫油豚馒头，就叫油豚， 它 正音应该叫油豚馒头， 就叫油豚馒头。 完了，我们再问问上海的朋友到底叫什么？ 对，就是比如说人家发出那个音，发出什么音？ 嗯、 但是呢，你仔细一看，就跟这个一样。再有一个南方人，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你看，但南方人特别爱吃年糕， 嗯， 所以南方那个小吃里边专门有什么呀？就是排骨年糕，这也是做。而且有人研究，就是这个历史，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出现了这么一个， 嗯、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后来人家还说了叫什么年糕呢？叫小常州。 嗯， 就跟你说，盛博是常州的吧？ 哦，对，是常州的。 你看看没有？你问问他，小常州年糕、排骨年糕， 嗯， 那是翻译过来就是当年常州、无锡的人在这儿混过。 哦。 是不是？所以后来我就说了，你通过那个做那菜，包括你看上海人好多做那菜，比如说你用到这排骨了， 嗯， 什么猪的排骨？ 什么猪的还得 讲 究？ 啊，对呀、啊，你想想，那么猪种人家用的太湖猪啊， 哦， 哎，你看见吗？是不是离着特近？ 嗯， 就后来我说了，为什么有时候你一出这地界不正宗了？ 对， 他有这问题。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荣誉型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上海菜。 完了，另外啊，你老说在北京吃不着上海菜，其实在北京还有一个特有名的上海菜、 哦、 你知道什么呢？就是功德林。 哦，哎呀，就如雷贯耳， 如耳贯耳吧。后来我说了，都在这儿 老贯耳。 对，功德林是什么？功德林是个上海菜。 嗯， 完了呢，功德林特有名的，你老吃的五香烤麸。 哦，哎呀， 你看， 真是。他们那一阵还专门又跟我说过这烤麸的问题，说现在的北京的烤麸也不正宗，什么怎么着，是现在是哪儿哪儿人做的。您一说又想起来了， 是吗？ 这烤麸确实是上海典型四季烤麸。 对。 啊，这个面筋嘛，水面、 嗯、 因为来的时候我还跟刘老师聊这个面筋的问题， 嗯， 啊，泡完了以后，完关键就是咱们现在做的时候啊，缺了一个煸的步骤， 嗯， 它那个烤麸啊，它入锅之前啊，应该把水挤干净以后啊，放锅里头煸一下，把水气走完了以后， 嗯、 你再去搁酱油、 哦， 现在好些直接搁进去以后，再倒酱油一咕嘟，这烤麸肯定碎， 对， 而且不好吃，水哇哇的， 对对对。啊，这功德林又是如雷贯耳， 如雷贯耳，而且你真吃过， 对、 嗯，就是因为啊，它最近没有那么流行了， 对对对， 但是它是当年就包括你前面说那个上海那个菜馆， 嗯， 它都是什么呀？都是50年代 引进过来的， 引进到北京、嗯、到北京做上海菜的老字号， 还真是，嗯， 我只是你吃完了给忘了，所以现在通过这节课加深印象， 想起来，全想起来了啊。 所以呢，高度概括那个上海菜的时候，他当时讲了第一个，首先上海菜是选料就是新鲜，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南方的特征。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菜肴品种现在也很多样了，不是说不多，而且四季有别。 嗯、 再一个烹调方法呢，它也是趋向于什么呢？就是过去讲什么滑炒啊、生煸的就比较多了，而且擅长烹四季和鲜。 哦， 你看见没有？江苏菜是不是擅长和鲜？ 对， 它也是。擅长河鲜的， 嗯， 这么一个特点、嗯。另外一个在口味上，其实口味上是变化人们感觉最深的，因为传统上海菜都是浓汤、浓汁儿、厚味儿， 嗯， 所以你看人家先定义了，这叫上海本帮菜， 对， 完了 本地菜、啊。 完了后来在现在演变过程中，你看他自己这么说的啊，叫做卤汁儿适中，清淡素雅， 嗯， 也有浓油赤酱。 哦， 讲这么一个事儿，而且现在讲的就是 总结上海呢，就是他高度概括了，其实就一句话，我是什么呀，海派。你看他说了，我上海是什么，叫海派文化，我的所有在我这儿融合的菜全部叫海派菜。你海派文化什么呀，包容精细创新，所以这就是上海菜的特点。 好啊，咱今儿上海菜给大家讲完了，也希望大家趁着现在天气还不错，不太冷也不太热的这么一个时候呢，到南方去玩一玩啊。好，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些了，我是孙涛，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 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